锵锵三人行，哎，崇恩兄又来了啊！这个刚刚还跟徐老师讲这个意大利跟德国之战，哎，真的是这个比分现在很科学啊，就是是吧？就是实力这种相当，但是潘采夫那天说他是意大利的球迷，对意大利有感情，我就对德国有感情，我觉得德国这场要不赢才冤呢。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德国踢得好，他们好像迷恋意大利，很多人， 对，这场从实力上来讲德国是比他强，意大利要赢呢就是要赢在战术上，赢在策略上，可德国那天紧张啊，上半场都没怎么射门了，踢得太紧张，但点球部分太戏剧性了，从来没有这么戏剧性的比赛。 哎，这个是两个国家的性格不一样， 嗯， 啊，那民族性格不一样，一个是艺术性的，一个是技术性的。 意大利是艺术性的吗？ 对，艺术性的。 对，哎，意大利的这个防守啊，真是到了艺术的程度。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哎大大咧咧的民族，对吧？怎么他防守那么密不透风？就是你看，你一看就是传统上打防守非常厉害的。你尤其是那个后卫，你知道吗？都扑跟守门员一样横扑出去了，结果这球从他脚边过，他这脚再一踹给踹出去。你看见他那个后卫吗？ 就虽然意大利最后输了，但是他的两个主要的人物啊都是赢家，就他的教练啊孔蒂接下来要去 Chelsea 啊，现在大家对他评价很好。另外门将啊，哎呀，这多少人唏嘘感慨，不逢 不逢啊， 哎，不逢， 哎， 他每次判断都准了，只是身体。 你说的这字儿，他还是真是，就是我当时很有这个感触，就是他就以后就结束了。 不会，他世界杯还踢，他还没退呢。 那宣布退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说 没有？没有，人家觉得他是告别赛，但他最后没有宣布退， 没有挂靴是吧？ 没有，他两年以后的那个俄罗斯世界杯他还可以踢。他38岁，以前他们的佐夫就踢到40岁以上。 哎，为什么 意大利这个中年守门是出了名的？ 为什么我听那解说都是说永远告别？ 他们都觉得他应该告别了，他身体大够不了了，但他真是英雄，而且风度啊，你看踢完了以后一面流泪一面向德国队祝贺。这场比赛真是，哎， 但是假如真的是勇敢，就永远告别了的话， 嗯， 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扑的这一下啊，是就一个守门员就像是一个跳高运动员一样，就是该这样结尾。 嗯， 因为你看啊，否则是什么呢？他要扑住了，那他就赢了。 对， 他下边他就不是最后一场， 嗯， 对吧？他肯定是没扑住， 嗯， 但是你看他方向判断正确了。而且他最后那个点球 判断都正确， 而且他最后那个点球他碰到了， 对， 他就拿到了。哎，我觉得我怎么当时我就感觉，假如这是一个守门员最后一战， 这个句号就完美了， 就他就应该输在这么一个，我都抓到了这个球了，擦进去了，一个守门员就应该这样结束，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结局吗？对吧？是吧？哎，当然， 你也是很艺术性的。 对对对，当然咱们这个也别聊跑题了，咱们还得回过头来。哎，不关心一下人民群众疾苦吧， 发大水， 甭老想着这种看球啊，欧洲的事儿，对吧？跟咱们他们的水深火热跟咱们没有关系， 他们哪里水深火热，都是一篇千万富翁在跑来跑去， 孔袭啊，你都忘了， 嗯， 我发现你真不关心人民疾苦，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你整天就想着享乐，他就叫，哎，你看人家过去这个谁啊，郑板桥还是谁有个诗嘛， 嗯， 就夜阑卧听潇潇雨啊，疑是民间疾苦声啊，就中国古代的这个人，就晚上睡觉啊，听见外面这个下雨的声音呢，啊，都怀疑是不是我的人民呢，啊，有这种就有苦难的这个声音传出来。有几个当官的今天还能够有这样的情怀啊？ 现在是睡在床上一听外面是刮风发大水的声音 啊。 我不是要不我不就是说对于一个领袖人物他的这个认识啊， 嗯， 必定是多面的。而且呢，随着历史的演变，将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最近很流行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就是戚本禹的这个回忆录。 嗯， 这个戚本禹当年是给毛主席、给毛泽东做秘书嘛。 对， 你看作为他这么一个对毛主席无限忠于的人啊，他就说我看到的，他就说啊，他说毛主席最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他说周总理都没有那么关心。后来我看为什么，因为最早刚建国呀，原来就跟我们主持人一样收观众来信的，就是那个时候有全国各地给毛主席写信 啊什么的，哎， 还不是上访啊那个啥， 哎，你说的特别对，戚本禹就是讲啊，最早的他们毛主席的秘书室把这个群众来信 啊， 就他们挑完了之后给毛主席，毛主席 非常具体啊，就有的比如上海有个女工没了工资，生活过不下去，卖淫为生，就是说卖出卖肉体啊。毛主席还特别在这个卖淫这个地上画一个道道，然后就批示上海马上解决工人们的这个，因为刚建国，这好多事儿咱都不知道，刚建国大量工人失业，因为资本家跑了，工厂倒闭了，那工人怎么生活呀？所以他就说，他说他亲眼见到，就是都是各地人民啊，这种给毛主席写信，然后他就说他们给毛主席信，毛主席在批示去处理。最后他认为这个行为啊，就是后来现代信访制度的起源，就到后来啊，这国家慢慢制度化了以后啊，就最早你看就是这样，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就批示就去。 哎，文革那个时候不是也有个写信说他儿子什么理发钱也没有，后来毛主席寄了。 莆田的叫李庆林， 是吧？ 莆田现在出名是全国开医院发大财吧？ 嗯， 当初莆田出名就是因为李庆林一封信。 嗯， 他说他儿子知青。穷得不得了， 连理发钱都没有。 然后这封信啊，不知道怎么样，真的给毛泽东看到了。所以现在海外做很多研究，就想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边，他是怎么获得外界信息的？通过小报参考内参，他怎么会看到那些信？现在按你的说法是，他有一些人帮他， 他有渠道， 哎，有一些人帮他过滤过，结果毛泽东回了一封信， 对啊， 叫辽记300元。以补五米之 燃眉之急， 五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哎，我全背得出来。因为这封信，当时的中国的多少多少万的知青就可以回城了，就因为这件事，对于整个知青运动产生了一个转折。不过那个李庆林后来就卷入了四人帮他们的派系，后来还坐牢。莆田当时在全国人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哪像今天的。 但那个时候300块钱正是 辽记300元，以补五米之炊。 而且你知道他这个通过这个秘书室啊，他很有意思，确实是谁都最早的时候，哎，我觉得毛主席比我们主持人还强。我们这个观众来信您都能看吗？他最早观众来信比较少的时候他都看的，但是后来多了，所以秘书室要筛选。你就觉得他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好多大学生受了简单训练就给毛主席当秘书。他这个领导人呢、他什么都看的。这个为什么戚本禹最后受到重视，就是说会给领导选信，他觉得他跟毛主席心相通，他知道毛主席 想看什么。 比如说刚建国呀，就比较关心这个工人农民的这个境遇啊，社会问题啊。他但是你看有些大学生经常给毛主席发点什么普希金的八卦呀什么的，或者说哪个人的奇闻异事啊。 那毛主席收不到。 就毛主席从来不批，就这种就说明他不当回事儿 啊。 慢慢的就发现 这些人就升不了官，戚本禹后来就升上去了。 对 啊， 虽然他也很快下来，但戚本禹这种传统呢，其实就是我说的，会衡量、会猜测主人公心思的体温表，这种体温表非常害事的。 不是他给你， 他让你看 你 想看的 东西，给你几封信，不同类型的，然后看你批哪一封。试过几次以后他就知道了 对 关心哪些，哪些不关心下次不给你。 政治环节里边的这种投机分子是造成政治腐败、国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且他还不是投机分子，关键原因在于 他还不是投机分子。 他不是投机分子， 他那本书靠得住。 我跟你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就共和国那个时候会出现这种人、他是个什么人呢？他呀把这个毛泽东，他曾经有一阵管毛泽东的书，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崇拜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毛泽东读过的书啊，他都要读。他说我就因为管他的图书室，就是他说我要读他一切他读过的书、甚至于毛泽东在这个书的每一批上不是都要批示吗？他做的有些事情是违规的，他自己都知道，但是他偷偷抄下来。他看，他抄，他对这个毛主席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就叫亦步亦趋，就是他看什么书，我看什么书。他写下来，我照抄一遍。 你觉得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崇拜，还是 这？你看，咱们永远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到底是个机会主义者还是个信仰者？那机会主义者我不敢说，但是我至少觉得，很多人对毛主席，其实你也不能否认他有真心信仰的这一面，因为这种真心信仰，他呢替毛主席做了很多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为什么说，他说毛主席最关心工人农民的疾苦，为什么？ 他说他写上去的这些信，他比如说要是看见这个，比如说农民这个吃不上饭饿肚子，他是亲眼看见就毛泽东会流眼泪，就是然后呢，当然我就说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你不能单一的去看他。但比如说很多工人农民写信，他收入建国之初没有收入，他毛主席就批示下来，就是国务院 要解决， 周总理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他说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呢，周总理那边叫政务院嘛，他们了解的应该更多。但是呢，你看他的结论就是说，就不像毛主席这样看见一封信盯着马上去解决，最后就解决这个给工人的收入，就要让他们有工资，不能让他们饿死。 但是你看戚本禹的回忆录啊，要有自我批评，要有批评精神。 当然了， 他是站在后来的， 对了， 为毛泽东路线辩护，因为他的核心观点是， 对 毛泽东一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文化大革命。 对了， 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部背叛了他这个精神。 对了， 这是戚本禹的出发点。 对， 所有的材料你要经过这一条过滤。 对，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要有抱有同情之了解，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信徒， 然后呢， 但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信徒。 哎，然后呢，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呢，实际上，比如说对于周恩来的这个政务院系统来说，我估计他实际上就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而是他百废待兴啊。 嗯， 你在这个角度理解，你就能明白。我就觉得可以回答戚本禹为什么，因为他这么一个政务院系统，国家的太多事情需要办了。他只有像毛主席，他不是事必躬亲的去办理国家日常行政， 看封信就 他看封信他就流泪，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去解决。 但三年之害多少人，这个 于是 他不管了。 于是看在戚本禹的眼里，就觉得你看看周总理这事儿你也知道，为什么只有毛主席这么着急啊？他就所以 戚本禹也就站在只有一个毛主席在他面前。 不过戚本禹也很奇怪，就是说他在文革当中就被毛主席他们打下去了。 对啊， 他劳作了几十年，可他到现在还是这么感激。我有个朋友汪辉啊，前阵还到上海跟他长谈。 嗯， 就戚本禹是毛派最后的传人，他基本上 不是，但是他是不是在找一个存在感呢？如果没有了，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嗯， 那你一个人也得找自己的存在感，他最大的存在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 反正我觉得他有他的信仰。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咱们这个争论了一下，到底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更关心人民疾苦，对吧？要我说，还是锵锵三人行更关心。然后咱们可以看看目前人民的疾苦啊，你瞧瞧，这是我的母校，我在武汉读书啊，这是就这几天呢，前几天呢， 发大水， 武汉暴雨啊， 啊， 暴雨啊，他们说从那是四个小时下出几百毫米的这个量来，这是啊，然后你再看，就涝了嘛。这是安徽，据说这是徐老师找的照片，是吧？ 都跳到安徽去了。 发给宋鑫的。这个真是照片跟文字啊，差别太大。要是文字说有几千头猪在洪水当中， 你没有印象，没有印象。 多少人我们都没印象了 啊！ 你看看这个照片， 这养猪户，你看 啊， 这家猪就要被水淹了，你看看，这个就是 六千头啊， 对啊，六千头猪、 啊， 你看全是。就被水淹了。 你这张好，这 我们对于天蓬元帅啊，这个 这张的标题叫“人猪情未了”。 对啊，看了不想吃猪肉，这是。 你再看下边，哎，这个是哪儿啊？芜湖的一个， 也是安徽。 安徽芜湖的一个雕塑，人就看这个雕塑啊， 这是个拉纤啊， 你可以看出水位的变化。这是一家人，你看这一家人， 水都上岸。 你看一家人， 哎呦， 你看一家人， 哎呦， 你看。 哇，这么厉害！ 一直到七月四号 啊， 这城市雕塑就给淹了。 哇，那雕塑至少两米啊！这 哎，这多大的降雨量？你再往下看， 嗯， 好，这有意思了 啊！ 现在这个《环球时报》又开对大 V 开炮了，先是有大 V 呢，在大 V 就是在微博上就开始说，这个武汉当年啊，说花了100多亿搞这个工程，结果呢，你看还是涝。说政府的公信力就是这么被他们搞没的。王书记动手吧，这是跟王岐山说喊话呢。然后呢，说这个啊，说下了当年的报纸标题啊，说下15个东湖也不怕。你看这个袁腾飞的微博说，嗯，这次下了16个东湖， 多了一个，所以受不了了。 调侃，但是你要注意，《环球时报》把他们给晒出来，是为了批斗他们。那你看看 啊，《 环球时报》怎么批呢？就是说，哎，这是当年的报道，说武汉投资130亿告别看海 啊， 因为网上流行语说那个什么， 武汉一下雨就要变海了都， 夏天到武汉来看海嘛， 嗯， 说130亿，目的是一天下15个东湖也不怕，这是当年的报道， 嗯， 但是呢。 现在的你看这次的报道，七月三号武汉晨报的报道是九八年以来最强暴雨袭击武汉，两天下了22.5个冬壶。你看再往下看，这是有些武汉市民反讽这些个大 V， 说你们不要这样逢事必反，对吧？说这次暴雨量确实是有记录以来这个最大的，说这个作为武汉人雨下了一个星期，对吧？确实是雨很大，就说你们这个大 V 啊也不要就是凡事就赖政府，是吧？就是说你看这里边啊，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也反映了某些个大 V 啊，他们有一种就是说是好像骂政府的一种惯性，就是 信口开河。 其实有些事情是需要调查的，比方说这次就给人家抓着一回，人家就是说2013年的那次报道说的是什么呀？投入130个亿啊，要能够主要改善的是自水的问题，自水就是积水的问题。当时的标准是，成为海的看海的标准是超过30分钟还不消退，就可以叫做海 啊，就积了水以后， 积了水 在30分钟之内还有， 对，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家当时就是武汉说的，我投资130亿，我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达的这个指标呢，是能够应对24小时下雨200毫米的能力。但是比如说这次呢，有些地段甚至可能4小时就达到了240毫米，甚至下出了一个梅雨季节1/3的水量，所以那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大 V 应该先调查事实，不要一出事儿就在这儿嘲讽政府。当然这个环球时报的立场咱们也可以认知了，是吧？ 我觉得呢，他们讲的话呢其实都有道理。那边就觉得你当初说15个冬壶，对不对？怎么没弄好？那边说现在22个冬壶了，当然不行。但是我不大习惯的是，他们就是说不再讲事实，而是标签，就是不管是大 V 也好，环球时报也好，我们最重要看的是谁讲的有道理，而不是这个标签。 你讲得好。 那个胡锡进啊，有一段话，我还专门想读他一下。他说：“中国还是应多开放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是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呢，国家应对能力是宽裕的，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各地官员能够为实现言路更宽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环球时报提倡言论自由嘛， 对吧？讲得很好。所以不要因为有什么人在发一段里边有些话可能说的不够那么准确，就给人家贴上哦大 V 啊感情不对啊。我们也不要因为环球时报一灭我们说他官媒，然后我们一看到环球时报就是他们现在说老百姓变成老不幸啊，这个老不幸也不对的，老是不相信。不管是环球时报还是网上的这个大 V 小 V 也好，谁说的对就听谁。 不是为什么老不幸呢？因为是豪言壮语太多。你当时不说15个冬壶，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你为什么一个没有科学根据的15个冬壶有多少呢？冬壶也会涨水也会退水，它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有一定有多少个立方米的水在那个里边，那你就一下子一开口豪言壮语就说了，你说出来了，人家就挑你毛病了，就抓你小辫子了，办点实事，别说豪言壮语。 不是，这不是人家政府说的，这是应该是当时的报道的标题。 啊哦、是吗？ 政府他说的就是 为了形象的来显示， 不， 就让你有个概念。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媒体搞的，而且这个，你说这个标签啊，也的确是我现在就觉得有些我不得不说呀，这有些人的这个头脑啊，在我这个头脑比较软化的人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得了一种头脑硬化症。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不贴标签你就没法活着，是吗？ 对， 不贴标签你就没法看人。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里边有很深刻的一个理路，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中国过去讲一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经过的历程啊，叫格物致知，是吧？正心诚意， 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就是认识事物是最早。关于这个格是怎么解释的很有意思，比如说历来都在讲到底这格是什么意思，格物。甚至于就说明朝的这个大儒啊，叫这个王阳明啊，他说我要格物，他说格物就拉着一个兄弟盘腿对着一个竹子看，这兄弟看了3天 就发烧了，病倒了。后来王阳明说：“看你做不了圣人，身体太差，我去。”王阳明在那坐了七天，最后 也病了， 昏过去了，虚脱了。 现在港大的校徽就是格物致知。 其实格物也就是比较，就是寻找物质的本质。 对， 就是这个水是十五个东湖呢，还是22个东湖？这就是格物， 是你的格物，你的不是格架，我现在是格架。 这你说的这个也是解释之一啊。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啊，今天的很多人在头脑中认识人和事啊，他必须画格子。他的脑子里啊画了很多格子。 对。 他看听习子东说一句话呀，这公知。夸放这格子里啊，是吧？李承恩说句话啊， 环球 哎，就是夸、哎、放这里，什么新左呀、毛左呀，什么什么右啊， 对， 搞的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 很平面，很表面。 比如说有时候咱们微博上也有一个说，哎呀，文涛啊，没想到你也变公知了。我说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公知。 对呀、啊，对、啊。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其实本身也就跟这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关系。嗯，我最烦知识分子，也不叫烦吧，就是说我之所以够不上人家的境界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点上我跟他们永远不一样。 你不是公知吗？ 不是，他们就说哎，就爱谈什么主义啊什么的，我从来都不明白。我说哎，一个人呢，擦亮自己的眼睛，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嘛，这个人他碰见这个事情他就这样做，碰见那个事情他就那样说，你就这样认识他不好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把它画到一个格子里去？就说啊，他是左派，他是右派，他是左中右。我说实在的，毛主席当年就爱干这个，但是啊，干这个东西背后啊，可能隐藏着一些别的目的，对吧？但是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啊，让我觉得就是白活了，你知道吗？就 是我觉得这种事物的方法是怎么会产生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识水平就不高，你必须要用几个简单的字啊，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啊，从打土豪分田地，那大家就明白什么事儿了。嗯，然后接下去就喊口号了，对吧？那个、你现在所有的口号都是这样简单文化，把一件 就简单 简单把一件很复杂的事就用很简单几个字，然后大家都觉得哦，就是这么回事儿了。 对，我觉得这个里边就反映了人呐、啊、这种懒惰冷漠，啊、就是你白活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这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见到这么多不同的人和事，你就懒惰，你干嘛非要把它画在一个概念里呢？ 重新读516通知。516通知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批判彭真他们那个二月提纲，彭真他们第一个文革小说、二月提纲的核心是一句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就是把这句话打掉就开始了66年的事情。整个运动结束的时候还是这两个字，叫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没？所以你真理就是你说的话对不对啊？你要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打掉，就是说同样一句话，我说就是对的，你说就是不对的，你们这就是画格子的， 对吧？ 对，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以这个听上去好像是小事情，其实是天大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我从一个知识分子那儿听来一句挺好的话，我觉得叫什么呢？就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歌德的说法， 歌德的说法， 歌德的说法， 甭管他是谁说的，对吧？他就是说，哎，你就看 一个，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读书人呢、啊，会把自己眼睛读瞎掉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活在世界上，我认为最高追求的就是没白活。什么叫没白活？没白活啊，就是啊。你也不能根据那个书本上的东西去套啊，你就看见一个花一个草一个人，要像第一次看到他， 对， 像第一次看到他一样认识一个人，像这个人说的每一个观点像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一样去感受他。你管他什么是毛左新右的，这个话对不对，能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个脑子像长了硬化症，或者说我不把你归门别类啊，我简直就没法认识你这个人。我觉得这个脑子里不是长得像个花岗岩一样。 所以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把一个原来想把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就用几个字把它套起来，结果呢就越弄越复杂，就把简单的事情又复杂化了。 对呀、啊， 就复杂的不得了了，人就变了，全是格子，你说的格子全套起来了。但这个人是平面的，套住的这个人是平面的。你刚才说的我们想看见一个人是立体的， 不，因为假如真照当年这种判的话，那我说，你说我怎么划分？我今天是说出一句右派的话，明天我就说一句左派的话，后天我说个中间派，你说我什么派？你我凭什么把我打到左派去了？ 叫行左实右，这专门有个词来形容你这种人， 多好， 或者现成的，就叫 或者叫大行左，或者叫骑墙派。但是你毛主席说，你或左或者右，或者中间偏左，或者中间偏右，你不可能真正的中。